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妈，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美国的印太司令啊，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那么现在正在台湾访问，今天见了小英总统。以第一遍，我听到美国的将军啊，第一遍欧陆台湾讲，台湾的军事非常强健啊。那小英总统啊，说他绝对有决心，那么啊，绝对啊能有能力能够捍卫台湾，好、哦。那另外一部分是这个捷克啊，捷克的这个啊新总统哈、哦、说啊、要大家一定要认清中国政权不友善啊、哦、跟西方是不相容的，那对中国要放弃任何幻想。那为什么他们看到了这么多东西，转而跟台湾啊这么的这个紧密哈、哦？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据说中国在啊、捷克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失败的。那另外就是麦卡锡，麦卡锡啊可能要来啊，四月份。那今天呢、啊，我看这个蓝军在讲说啊，国民党一定要持保留啊，而且老共一定会宣军演，看你麦卡锡敢来不敢来。那今天我们要来这个讨论，另外是中国啊，突然之间啊，要求台湾开放啊，这个对中国开放16个航点啊，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个阴谋啊？这个实不实际，民进党应该怎么来应对啊，那么别来讨论。那今天呢、啊、最新的啊这个报道说啊，国民党的总统选举啊啊有几个人现在齁、哦、是零交集，朱立伦、侯友宜、郭台铭零交集，而且各个都摆出非常高的姿态齁、哦、那这个看起来是啊越拖越复杂。另外是针对陈建仁啊这个行政院长被攻击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连线台大医院的院长啊，吴明贤吴院长。好，那他心目中的吴院长对于他的啊科学、他的工位啊贡献啊研究，还有一些不是一个爱情的人啊，我们也会来访问他哈。那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郭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啊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辉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是啊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辉哥好，大家好。 好，国防院的国安所所长沈明士。 洪仪大家好。 好，沈所长好。另外是啊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吕家凯。 辉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呢这个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啊也会加入哈。请大家看哈，这是啊，这个戴维森啊，好、哦，他今天说，过去几天以来，他看到了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跟公民社会，也见识到中共政权是怎么样对待台湾进行很多压迫的行径。他知道台美之间有很多可以持续加深与加强关系的地方。戴维森说，他观察到台湾的民情，看到台北有丰富的活力，有很多建设正在进行，还有非常强健的产业，这股上重要。伊讲台湾军事非常强健啊、哦，台湾人民也非常友善。以前跟咱较讲了讲啊，台湾吼到底阿强阿来拍，咱是他动瓦固。但是他说台湾军事非常强健。那么小英总统呢，特别啊说啊、哦，我们有决心啊，也有信心，更有能力保卫家园。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戴维森上将，没 有。见到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就像见到老朋友。总统蔡英文这手一握就接近十秒钟，两人聚焦的还是美中台三方关系。 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必须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国家安全。我们以强化全民国防为战略目标，已经提出兵力结构调整的方案。明年开始呢，我们将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也将强化训练的内容跟量。 总统强调，包含军事合作在内，未来包含供应链、电信安全与科学领域，期待双兵有紧密合作，就是要结合台美与其他理念共同伙伴，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Have underscored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ddress the range of actions that the PRC takes towards Taiwan.And highlighted areas in which the U.S. and Taiwan can continue to foster and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hip. 中共对台压迫没有减缓，也让 Davidson 印象深刻。从2018年开始接任印太司令，始终关注台海安全。2021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中，主张2027年中国攻台论。这次访台也在第一岛链上直接感受到台湾人每天面对的文攻武吓。 To observe the energy of Taipei.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robustness of its industry. The spirit of the Taiwan Armed Forces. 不仅前印太司令访台，捷克准总统帕维尔和蔡总统通话后也无惧中共反对，呼吁欧盟应该认清中国政权。捷克众议院议长也将在3月访台，再加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传出4月也要来，蔡政府抗衡中国围堵、寻求盟友合作的外交手法也越来越清晰。 好，戴维森啊，是美国前印太司令的这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同时也是美国的上将啊。那刚卸任不久，我想请教一下郭委员，你干嘛一来是冲向？ 他来基本上是让台湾对于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啊，有所谓这个以美论啊，其实在把它进行破解。那在军事委员会的过程当中，戴维森其实已经对外强调非常清楚，中国威胁其实是越来越大， 对， 甚至提出所谓的2027说。其实中国的威胁论基本上在20年前，其实在小布希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小布希时代之前呢，其实克林顿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的方式，也就是让中国强大，让他经济改变，能够期望得到这个民主化。但是20年来实验的结果让我们很清楚，中国其实没有民主化，它随着它经济越来越强大，其实呢让它的国防呢越来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甚至从它国防预算当中其实都是相对不透明的，它私底下的一些国防的一个发展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所以以至于呢中国威胁论呢越来越明显。而中国威胁论有些人说啊，这是美国制造出来，其实不是，是中国制造出来的。中国所制造出来的威胁论其实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看得到嘛，很清楚嘛，那个飞机飞来飞去，每天在威胁那个台湾，或者三不五时就来一个军演，就是非常清楚。所以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在整个中国威胁论的情况底下，台湾的国际地位只会越来越高了。整个威胁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军啊在韩国的这一个基地啊，应该扩大部署这个战机。这个韩国都同意哦。那奥斯汀在韩国访问完之后呢，又跑去菲律宾找小马可斯。小马可斯呢也同意说，今天很清楚要增加四个军事基地。 确定 今天是确定要同意四个军事基地。 对。 所以说呢，你从看到从黄海、东海到台海到南海，整个区域当中的整个围堵中国的这一个军事设施啊，只有越来越强，没有越来越弱。中国也是如此，台湾也整个兵力结构也调整了。所以这个一切是谁造成的？当然是中国造成的。 是。 而中国所造成的中国威胁结果造成了围堵中国的一个整个国际情势。所以整体而言啊，整个国际情势是对台湾是有利的。是有利的。 好。 所以再加上欧洲欧盟的部分呢，你看捷克，你看不论是众议院的议长、参议院的议长、总理，甚至刚选出来总统，老实说他说是西方阵营的、老实说相对是挺台的， 对， 挺台当然他们相对而言就赌中嘛、所以老共最近啊两次都接连被打脸了、你看我要去哪个国家是你可以决定呢、麦卡锡讲的、我什么时候来台湾访问是你可以做决定呢、如果麦卡锡来到台湾的话，那便是美国这个众议院院长真正的国会第三位议长来到这边呢、以前是金瑞气1999年来，去年来一位，今年四月来一位，相隔半年又第三位来，这相当的重视台湾的一个安全啊。所以如果再加上欧盟的部分的话，如果是捷克的这一个众议院的议长也来的话，我相信台湾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上升。台湾相对而言最需要担心的绝对不是中国的武统，而是台湾的内应者，这是令人最忧心的地方。 好，那么刚刚啊，这个郭委员啊特别提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只会越来越高啊。这是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他呼吁欧盟国家要放弃对中国的任何幻想，明确的认清中国跟政权不友善，并且说捷克不会因为跟北京的利益分歧就像鸵鸟一般的逃避现实。那他说啊，他在专访中说，中国他的政权啊目前不友善，他在战略目标跟原则跟西方民主国家不相容，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然后三月他要就职，他是欧洲第一位跟小英总统通话的准国家元首。他说经济上捷克从台湾比从中国受益更多。诶，咱嘛咱2000几万，中国14亿外呢，但是台湾跟捷克的这个经济利益更多。他说啊，这个他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时机跟小英总统会面， 并且希望捷克与台湾强化关系。他说台湾今天是微晶片超级大国，你看台湾的半导体你看我用哈。然后呢他说捷克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三月份要访问台湾。现在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这个我们的小英总统跟帕维尔通电话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捷克提出严正交涉。来，我们来看一下。 手拿自拍棒，一边拍下捷克市容，一边跟网友互动。他是号称捷克版的佩洛西，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二月一号跟外交部长吴钊燮视讯20分钟，证实今年三月底将访台，双方讨论相关计划。艾达莫娃随后也抛出旁人拍下的视讯照片，透露双方谈到亚洲行，届时将访问南韩跟台湾，更提及台湾是高科技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投资者。这是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的绝佳机会。捷克台湾商会官网点出艾达莫娃率团抵台时间就在3月25号，预计3月27号到29号将在台湾参与各种商务活动，而相关政治会晤可能集中在25号到26号，表达坚定挺台决心。 We have to be ready for a long fight. If we fail in achieving this goalIt will be a severe blow to the valu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曾在公开场合呼吁团结，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艾达莫娃2013年起就是众议员，2021年才当选众议长。尽管上任不久，已经被认为是捷克近年来最有台的众院议长。 跟众议长阁下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众议长对台湾的支持与爱护。 去年七月，立法院长尤锡坤率团访问捷克，就跟艾达莫娃闭门会谈。当时艾达莫娃就大力支持开辟台捷直航，鼓励台湾在捷克投资半导体业。当时尤锡坤也当面邀请艾达莫娃访台，如今不甩中国威胁确定成型，国际撑台力量不间断。 我想请教时期，现在欧洲好像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好多个国家。那其实接下来的外交部真的蛮忙的，因为有各国的访问团，不管是议员也好，或者是官员啊、前官员等等的，陆陆续续，他们是主动争取的要来台湾访问。而台湾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跟这个也慢慢打开这些，过去因为跟欧洲的关系比较远，可是这几年来也逐渐的用经贸的力量啦突破，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官员到欧洲去访问。然后因为我也访问过好几个我们自己的这些部会首长官员，他们在访谈当中都告诉我说，这些欧洲的官员们他们对于台湾其实最推崇的第一个，就是每次一见面第一件事情都要非常热情的推崇说，我们真的对台湾感到非常尊敬，因为我们对于坚持的那个价值，自由人权的那个价值，他们觉得台湾了不起，因为他们因为面对这个俄罗斯啦、中国啦等等这些势力，他们知道台湾的压力势必比他们还要更大，可是台湾没有在怕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把台湾的价值放在最高。第二个当然就是台湾的半导体，他们对半导体当然是不断的流口水，可是 因为捷克也做汽车， 对，捷克也做汽车，然后他们很需要晶片，他们也要电动车什么的，然后可是他们，我觉得在这些欧洲国家，可能也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人类的价值的那种崇高的追求，而台湾就真的跟他们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透过这样子的共同价值，所以双方交往的深度是越来越深，国家是越来越多，不只是这个美国，我们刚刚讲到美国前印太司令，然后呢接下来要有捷克的，接下来可能还有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那个戴孙要来，可能经过美国政府同意哦。 当然要啊，当然要，一定要的啦，他不是那么随心所欲到处乱跑的。不止还有瑞士。瑞士是中立国，然后呢他们也要组团来，即将就要来了。那事实上他们要来台湾的这个访问行程，在一月的时候瑞士当地的报纸就已经有报道。然后瑞士要来访的这些议员就说，我告诉你哦，中国已经来跟我们 呛瞎了、哦，叫我们不准去。哦、也说哦，中国也很忙、嗯，每一个国家他都跑去呛， 他要去呛。 对，然后他现在变成说， 警告说你们不准去。 对对对，就告诉你们说，通通都不准去。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他们的这个外交主力是在放在恐吓全世界，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全世界都在争相要来台湾进行访问、嗯。那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显然台湾透过不管是价值的坚持，或者是台湾自己经贸的实力，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广交朋友，大家是抢着要来交朋友。嗯、那所以刚刚国文委员讲的对，就是说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啊，就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如果说啊，这个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嗯，先放弃了自己坚持的那个价值的时候，嗯，就那个才是真正会瓦解台湾力道的真正元凶。 是好，诶，今天呢、啊，这个张孟仁教授他是谁呢？他是辅仁大学意大利语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他也是他们外交及国际事务学程的召集人啊。那张孟仁老师啊，以公吼，捷克为什么会有亲台的举动？这不异常啊、哦，因为捷克的外交政策变化有迹可循。别忘了，他们外交政策改变了哈、哦。他说啊，为什么改变？因为捷克是中国在欧洲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原先啊，捷克期待“一带一路”的经济效应，不过呢，外交政策这个啊。期刊啊说2020年5月份的分析文章说 ,2018 年中国原本承诺，记住他们承诺中国华信能源巨大投资违约破产，导致捷克转为疑中。齁、哦、啊你给他承诺你看不来。两国之间啊商业合作的机构捷克呢一带一路中心也在2019年9月关闭了。齁、哦所以捷克不乃是有设一带一路中心呢、欸哦、疑中的气氛在2020年、啊、前参议院议长骤逝之后攀升、哦、那捷克呢俄罗斯把美国跟捷克两国打为对俄罗斯不友善的国家，但捷克不以为意，反而跟美国站同一边。另外一面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啊，在北约高峰会宣誓美国回归以及强力挺乌克兰，这给中东、中欧跟东欧国家、啊、的盟友吃了定心丸之后，助长捷克跟美国的坚决态势。但一共五千米啊，这个疑中，但是相信台湾。他说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呢、啊、在疫情上的表现，还有晶片啊我们的强劲的实力，另外就是应对啊威权威胁的挑战。他感受到台湾价值跟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啊、哦！他说：“起码捷克的总统是象征性的，捷克的总统，另外还有实质权力的行政团队，就他们的总理府，还有他们的国会，全部都挺台湾啊、哦。那所以呢，他说啊，制定友台政策的东风已经出现了啊、哦，捷克。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中国的一带一路怎么搞得这么糟啊？” 对，我们现在它一带一路变成一个烂尾楼，嗯，因为它本来就是要把中国的产能向外去扩， 对， 画了一个大饼啊，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然后要有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我要来投资啊，干嘛干嘛，结果后来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兑现它的支票，嗯，而且它这个战线开太长了啊，那大家本来怀抱了希望，我们知道捷克的这个前一任总统是非常轻松的，嗯，那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没有落实，而且他很多地方投资造成很多国家的负债非常的高，嗯，啊、哦，赔不起怎么办？整个港口就割给了中国，变成中国的一个殖民地一样，嗯、所以很多国家苦不堪言。你看这个啊、这个很多国家已经有立陶宛已经退出了，嗯，退出一带一路了，所以表示大家纷纷开始跳船，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他也没有财力再去继续吹牛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带一路穷途末境，刚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嗯、那我觉得现在啊，的确这个啊、戴维森，他这一次啊、当上总统，他只跟两个人通电话啊、哦。嗯一个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是 一个就是蔡英文。嗯，那你看到他说他想跟蔡英文见面，捷克有一个新闻周刊叫观点周刊，嗯，他说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因为捷克他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公元2020论坛，这是一个捷克的一个啊、之前他们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所办的。这个他们邀请蔡英文演讲，然后我们看到也连续两年都是如此，那有没有可能今年蔡英文真的就到 啊，这个去参加这个会议，那是很有可能的。那如果他这样去的话，就变成是这个布拉格将会受到国际非常高度的关注。而且我觉得他们认清了中国的真面目，这点很重要。我想我们要布拉那个他们这个捷克在独立之后，他们过去是苏联的附庸国，独立之后他们寻求的是民主自由，但是他们也一直遭到俄罗斯可能的威胁，他们同情台湾，所以他们支持台湾，他们支持乌克兰。我觉得这种正义的力量目前正在凝结，而这是中共最怕的。 刚刚郭委员有讲到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去了韩国，现在在菲律宾啊，那已经确定啊，这个增加四个菲律宾的基地啊，那美军可以进驻，主要是要保护台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啊，他说中国没有正当理由来恫吓台湾，而且中方改变台海现状的任何尝试，都会对区域跟全球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是在接受日经亚洲的时候这么讲的。那今天呢也邀请到这个沈所长，那看到戴维森来，看到北约这种傲娇啊，那为什么这个他们会表达这样的讯息？ 事实上这次戴维森是透过国家亚洲研究局，然后去访问日本以后到台湾来，那在台湾大概待一个礼拜，那刚好礼拜二的时候也到我们院里面也跟我们座谈。 哦，所以你有跟他接触？ 对，也刚好有参与。那他非常关心台湾目前的情势，以及台湾官方跟人民对目前台海情势的看法。我想这是他主要的目的。那我也问他说，就有关2027的事情，其实他的原文是说2021年的时候他到参议院听证会，人家问他，他说未来六年到十年，所以六年加2021刚好就2027。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就直接问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二十大，也没有乌克兰战争，那经过这两个重大事件之后，你对2027的这个想法有没有改变？他是其实是还是认为2027是很重要的关键。当然现在很多人也说2027重要关键主要是找演绎，2027是中共的二十一大，那如果习近平要延续第四任的政权的话，那当然要在2027的时候要有重要的成果。但是重要成果，因为上次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提到说他所谓的三步走策略，原来是2021 2035到2050，那并没有说从2027 2035到20，所以并没有把2027当作新的三步走里面的第一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对解放军的要求，都希望说在建军百年的时候解放的建军有很大的成果。那其实我也跟这个戴维森讲，我说时间也许并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间会变动的。或者是呢那时候领导人可能因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时间就变动。而且我们强调战略其实是在主动跟弹性，如果你先讲好说什么时间你要做什么， 对，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怎么办？ 对， 或者是你要不要急救章很勉强那个时间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时机要比时间重要。那时机是什么呢？就譬如说2027如果美国的军力差距跟中共越来越近，可能会鼓励中共这样做，或者是如果美国说他不愿意介入台海的冲突，恐怕也是重要的一个时机点。那另外俄乌战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俄乌战争俄罗斯战胜了，那可能也会跟这个给中共非常强大的鼓励，说你看俄罗斯都已经占领乌克兰甚至划分国土的一半，那接着就是中共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只要反过来美国军力差距越来越大，譬如说美国为什么要展现最新的轰炸机 B-21, 或者是要展现出它已经发展出极音速飞弹，其实都是在告诉中共说我现在军力其实跟你是差距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共的第三艘航母， 而且拜登已经连续四次讲说他会介入台湾， 对，这个战略承诺。另外我们看到他第三艘的航空母舰，他的这个电池喷射系统，他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表示说其实跟美国是有差距的。或者是也许这个科技是抄袭自美国的，所以都不让外界看。所以美国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先要保持这个军力的差距。另外民主党政府是一直不断的跟 中共讲说你不可以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 嗯、 如果改变台海现状他势必会介入、 哦、 那我们过去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战略模糊战略清晰的问题，其实美国会被介入这是非常清晰、 嗯、 但是他怎么介入战术性或者军力部署他怎么做他是维持模糊、 哎、 因为主动跟弹性 啊。好，那我觉得捷克的前总理讲得很好笑，好，我觉得他比较像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因为啊中国外交部的欧洲司的司长叫王汝彤，他说啊，对于小这个蔡英文总统跟捷克总统通电话，他感到震惊。但是呢，他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捷关系的政治基础啊，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应该要得到尊重。结果捷克的前总理啊，他叫做托波拉内克，他打脸王汝彬说。这场被强加的一中政策的游戏到底还要玩多久啊？他说台湾不会是中国的，永远都不会你有干嘛这靠行让你广告播我、哦、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裴洛西他在去年的八月来，那么中国进行了军事演习啊、哦现在呢，很可能新的众议院议长美国啊，这个麦卡锡要来，因为啊，萧美琴啊进到了啊麦卡锡办公室了。好，那今天呢、啊，这个台大政治系的教授杨永明说啊，解放军可能会提前采取反击，在麦卡锡来台湾之前就进行围台军演，不让麦卡锡进入台湾。他向国民党献计，应该对麦卡锡访台持保留态度啊，呼吁麦卡锡啊，国民党这阵的孙达来啦，哦，国民党执政啊，老共才不会演习啦，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What's your reaction to China warning you against visiting Taiwan? Any reaction to China's warning against visiting Taiwan for you? I don't think China can tell me where I can g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I don't think China can tell me where I can g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全世界关注啊，关注说美国新的众议院议长会不会来，所以大家围咧围咧干懵哈。那他说我的去哪里不是由中国来决定的哈。那我想这个请教一下任俊兄，麦卡锡会不会来？ 我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迹象来看，我认为他会来。 哦， 那时间点当然到目前为止多方都有在揣测，但我认为因为中国大陆的动作跟他所做的话语太过于强硬。你看刚刚麦凯锡被问到，就是说那如果中国现在已经告诉你讲说叫你警告你不要去的时候，你认为他要怎么回答？我好怕哦，我这样我就不去了。 哦，你叫我不要去，哈哈哈。 哎，那我们就可以用增效哎。所以你看他的说法，包含到美国官方正式的回应，都讲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有权利决定自己要访问什么地方。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 所以我们回来看， 所以是来定哦。 我认为一定会来啦，我认为一定会来，因为你真的不来，真的就落实了，大家会觉得说，嗯，阿布瓦玩来你也惊啊。我认为可能对于西方国家来讲，这种所谓的威吓会不会实质上达到它的效果？我认为很难 啊。 同样的话语，基本上刚刚在捷克那一段，事实上我们都看到， 嗯， 而且捷克对台湾的友善不是只有现在而已嘛。2020年韦德基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要被枪 杀。那是参议院的议长。 对啊。 现在要来三月的是众议院议长。 是啊，阿提奇嘛是各种呛声啊。那结果大家也在一个公话是台湾人呢，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的威吓的那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他是必经的说法。 嗯， 那我们就回来看哦，就说。如果麦卡锡他今天要来的这件事情，他已经收到这种所谓的，不管你是恐吓他、威胁他也，还是你觉得他呛下一样，他都收到了，而他都觉得他都公开的讲说，你没有办法阻止我要去什么地方。 嗯， 如果麦卡锡本身他都不怕这件事情了， 嗯， 我们有一些人会说，哦，我跟你讲了，伊没再来，伊哪来啊？我哪里惊啊？伊干嘛？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 就说那个主从关系是反过来的啊。哦，那我认为当然现在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甚至我们刚刚提到像捷克或其他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的改善， 嗯， 改变，不要讲改善，它改变，事实上是有脉络可循的。 啊，好好， 过去刚刚范老师提到说，有很多包含到这个，不管你是一带路，本来给了很多这个西方国家一些想象， 嗯， 你没钱没关系，我借钱给你，哎，但是中国大陆要求他自己的本土银行有多少要把钱拿出去， 嗯， 现在变什么？变呆账。 是， 他国内也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会让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态度产生一个很大转变的理由， 嗯， 是因为疫情。 嗯， 也就是在疫情的这件事情上面， 过去西方有太多，第一个把市场放在中国， 对， 第二个把工厂放在中国， 嗯， 因为它一个政策的改变，一封控，卖给你工企顶了，卖给你工港顶了，拍一些专播弄给你轰轰起来，那你的生产没有受到影响吗？你觉得有多少国家可以再忍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为什么他们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我认为在外交务实上面了啊，他还是会有一些衡量。也就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意大利啊，或其他国家啊，他们可能在观光产业上面，有一些其实真的跟中国大陆他会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你如果就以生产的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很多都开始改变这个主意跟态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台美之间的这个互访，比如说刚刚提到说，像这个戴维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台美在过去的交流里面，就战术层次上面的，事实上已经非常多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行员啊，到美国陆客基地去，那个其实对于单兵个人或者是小区域的这种战术性，事实上我们交流很多，更不要讲说我们那个什么那个空降的特战部队。跟美国的特种部队，人家自己还在官网上面放一个照片，说那个直升机后面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国徽 啊。 那我觉得戴维森其实来到这边最大不一样，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前印太司令。 哎， 那我们过去看到美国其实在整个对台湾或者对整个印太的看法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区域型的，他不是真的只看说哇，就刚才看你台湾跟中国，他不是这样看，你就看了专播。我们有多少的机会可以跟这样一个高层次的一个曾经在这个位置上面的人做这样的交流？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到台湾来，他绝对不会只见总统，他一定会跟我们国防相关官员，像刚刚徐航这边，诶，他都没有会面，而且会交很具体的去交换，说什么叫做印太。 嗯嗯， 我们眼光不是真的，大家觉得说台湾真的只看台湾跟中国吗？我们要看的是台湾在整个印太的角色。我认为其实这是戴维森这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真正会在里面获得跟过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是只局限在说我要跟中国对抗，我跟中国对抗有什么好处？问题都不再是我跟他对抗， 对， 而是中国试图把台湾拿来作为一个他要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去对抗的时候，他拿出来说嘴的一个对象嘛。我觉得当西方国家或者这一些友邦的国家，他们愿意用非常正面而且用比较坚定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跟台湾之间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要抱持什么一个态度？我讲更白的一点啊，即使这些人没有来，即使戴维森没有来，即使我们讲麦卡锡没有来，你觉得中国会改变现在对台湾的态度吗？ 不会， 完全不会嘛。如果我们都认为这个答案是不会的， 会更严重。 对，如果我们认为都不会，因为你连朋友都没有，你看我跟你讲两句，你连朋友都不敢来啊，我没对你比较强的，我是对不起自己，你知道吗？我觉得对很多这种现实面的问题来讲，如果这一点大家都认为说老共不会因为这些国际的友人或友邦因为这样不来台湾，他就改变了他对台湾的态度，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反而要警告自己人说，欸，你较注意哦，你 赶紧较注意。意思是说，你也无厝边，也无朋友啊。 你现在连朋友都无啊，我讲跟你啥？ 是记者我扒的哇哈。杨永明是有没有当过马英九的官啊？ 有啊。 他当什么啊？ 资讯委员。 国安会咨询委员呢？ 对， 哇， 本来要派日的，后来被日本拒绝掉，本来要派日的。 哦，为什么日本拒绝他？ 可能分量不是很够。 分量不是很够。江海兄啊， 是 他们建议你们国民党要持保留呢，叫他不要来呢。 其实我首先要谢谢这位学者，因为他说等国民党执政再邀请他来。但我想说，我也是跟那个任俊兄抱持一样的态度，我觉得他还是会过来。那么从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中共叫他不要来，他都来了，那我们国民党有什么资格让他说，哎，你等我执政了再来？我要先谢谢这位学者，你说未知结果，我想说对于未知结果的猜测跟推测，我觉得都还是听听就好。但是我认为啊，在疫情之下，我们台湾都对外，在疫情之下，我们都说台湾 can help， 但是常常去 你怎么可以讲听听就好？他是马英九的国家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非常大的建议跟祝福啊，我只能说谢谢他的祝福这样子 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麦卡锡他说的很对，他要去哪里，不是说他可以受任何人影响。一个国家没办法影响他，一个政党也绝对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决定要去哪边去参访。 好， 对不对？ 那请教一下这个所长齁，麦卡锡会不会来？ 会。跟上次裴洛西来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是麦卡锡他是共和党的议长。那刚经过这个其中选举，而且共和党跟民主党的票数是相当。那他来这个时间点其实会影响到三边的政治。第一个是台湾的总统选举，第二个是美国的总统选举，第三个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变化。那首先就中共内部政治变化来讲，那如果这次麦卡锡来，然后他的军演的规格低于去年的裴洛西，他怎么对内交代？ 因为你在二十大的时候你说敢于斗争，勇于斗争，但是一个美国共和党的议长来，你居然的规格是要比去年要低，那你要有个说法。那第二个，如果他规格比去年要强，甚至又形成所谓的第五次台海危机，好，那其实会对台湾的选举跟美国选举造成影响。首先就对台湾的内部政治来讲，好，国民党的态度要是什么？他已经升高到第五次台海危机，你到底是要支持还是不支持？还是像上次一样再派一位你们的副主席到大陆去跟他说一些这个那个的啊、那但是碰到选举，你说了这些之后，对你的选举会不会造成影响？那就美国来讲，当然这个时候共和党上次这个麦卡锡在国会里面跟拜登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其实意见不合，然后谈都谈僵了，根本谈不下去。 对， 那我想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如果说拜登他表现的要比上次去年第四次台海危机要更懦弱，那当然就给共和党很这个坚强的或强而有力的借口啊。那如果说下一次的选举又是川普跟拜登一起选啊、我想那个美国选举会更精彩。那中共一定是非常关键的议题。那如果麦卡锡访问，他拖到年中或拖到年底，我想那个情况就是更明显。 那你估计老共会怎么反应？ 我觉得因为他从1月3号开始已经开启了所谓的军事训练。那我觉得他会把年度的例行训练他现在已经开始安排怎么样集中在麦卡锡来的时候统一的呈现。过去8月份的时候是透过东部战区，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他是东部战区的司令。那如果他要升高规格的话，会由中央军委主导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而且是横跨了北部战区、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那如果说他要平盘或者是降低规格的话，可能还是由东部战区。那我们看到麦卡锡要访台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美国国会的一个小报有说美国国防部已经在做好准备。那表示说其实奥斯汀到日本到韩国甚至到菲律宾，那上次美国是派一个航空母舰全程监控，而且佩洛西我们看到他的飞机航线就是沿着菲律宾飞，那事实上那很多小粉红说要把它击落，那事实上美国的航母已经采取电子干扰的方式让中共的军队根本掌握不到佩洛西飞机行踪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会事先做好准备的。 那按照杨永明他们的说法是说，你宣布那个麦卡锡要来说啊，你宣布4月5号6号两天啊，然后这个老共就说我要演习啊，然后我那时候在演习，然后让你不敢来进不来，有可能吗？ 上次是这样，上次是他们以为经过劝说之后佩洛西不会来。那佩洛西发布的新闻里面本来有访问台湾，后来的讯息就把台湾拿掉。 对。 但是突然来结果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那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所以紧急组织了一个东部战区为主的演习。那如果现在所有的讯息都是明确会来，而且三月或四月会来，我觉得他会调整他的演习的规模跟次数，把演习集中在那个时候展现。或甚至于可能他预判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上次演习是来了以后然后才开始。 所以这个很走火啊。 如果双方都能够克制的话应该不会，因为以中共来讲他绝对不希望这个时候跟美国发生战争。 来范老师。 这个杨永明的说法啊，跟那个中国的小粉红差不多啊。小粉红当时说佩洛西来我要把他打下来。杨永明说我们要他建议解放军办个军演。 对。 不让这个麦卡锡进来。怎么两个说法雷同？杨永明是台大的政治系教授。 对。 当马英 国安会咨询委员， 2008年马英九任命他当国安会咨询委员，后来还当过新闻局局长。2012年马英九连任，还担任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我的妈啊！我们的国安高层既然讲的想法跟对岸一样，我真的搞不懂。我说啥？如果真的解放军敢在那个时候做军演，结果麦卡锡进不来的话，麦卡锡不用混了。他回到美国去不用，美国国防部不用混了。因为他是美国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哦。他到台湾访问，美国的国防部是要做整个的沙盘推演， 是 甚至要护卫。还有这个飞机的旁边战斗机护卫，他进到台湾的领空，再由我们的空军做接手，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到最后麦卡锡飞机到台湾领空，解放军说解放军广播，请解放军给我们麦卡锡给我滚回去， 麦卡锡真的滚回去了，掉头的话，我想那真的，我觉得整个美国国防部颜面无光， 对， 连拜登总统的位置都坐不稳，他明年要不要选呢？你表示你看到中国，你既然这样就退缩了，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吗？所以我真的，而且他说，哎，这个蛮有要明说，等国民党执政，麦卡锡再来，麦卡锡来台湾，他是我们台湾的客人，他不是民进党的客人，你国民党要跟他见面也可以啊。你这个朱立伦跟他见面也 OK 啊，我们不是不让 不是好。那难道这个国民党执政老共不是老共就乐见麦卡锡来到台湾访问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对呀、啊，对他来讲，不管是哪一党执政，麦卡锡来就是对中国一个 国际意义嘛。 对啊，所以我搞不懂啊，这个杨永明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马英九说啊，去年佩洛西来已经带来很大的问题啊，希望政府慎重这个面对。当然， 慎重面对，意思叫你卖，叫你卖来， 卖来啊！但是我们知道，虽然中国有对台湾进行导弹，但是佩洛西来之后，让台湾在美国成为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的地方嘛，然后也增加了美国政府支援台湾的动力嘛。因为议长都来了，那你美国能不重视台湾吗？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带来什么？带来就是美国整个朝野把台湾视为重中之重，然后对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赫， 那老共会怎么反应 啊？ 老共呢？ 这一次 的规，如果麦卡锡来，他的规格会比佩洛西大吗？ 我觉得要看时间点，如果是三月份，因为他要召开全国人大跟政协两会，第十四届，那这次习近平又要连任，他当然希望周边环境能够比较稳定，就可能会做一些反应，但是不会太激烈。但如果是在四月份，他人大政协开完后。那他可能的动作会跟上次来讲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还要看，当然整个的情势还在变化当中，但你也可以看到啦，美国的国务卿已经要到这个到北京去访问，要跟王毅见面， 对， 他们要谈的东西应该就是可能接下来麦卡锡的来，希望你中国不要误判形势，不要动作太大。 那郭委员怎么看？ 如果说假设在那个时间点，就刚刚那个所长提到了，如果说今天啊，中共啊，他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其实他要思考很清楚，他牵扯到三个国家的一个政情嘛，其中最清楚的就是台湾的政情。台湾接下来就是面临总统大选了，那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态度如果太清楚的话，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说他很有可能啊，会重演1996年的飞弹危机啊。想一想，1996年的飞弹危机对谁比较有利？但站在中共的对立方会比较有利啊？难道你要帮民进党政府做利多吗？他要好使，对，铁票铁个敲半国香哦，哎呀，还有万转波港。所以说这个时候，中共他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他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中共啊，其实啊，嘴巴啊看起来都很硬啊，但实际上他有没有在做调整？我觉得他最近有在做调整啊。他最近调整了什么？他说要恢复啊，16个。这一个直航的点啊，这个直航的点恢复，其实基本上看起来哈，就是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16个点，目前4个点。某个程度，我们要去看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恢复这个点看起来好像继陈义珍之后再一次所谓的友台的一个措施啊。其实必须说啦，必须说这是中共的两手策略啊，一边啊在恐吓你，一边看起来给你糖吃。可是这个糖到底是给台湾吃，还是对中国比较有利？这个不一定哦。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景气啊，其实是会越来越不好，经济成长。是历年来啊，经济成长是最低的情况底下，他想要开放这些点啊，增加他国内的一些景气的可能性，一直对外宣布说啊，我中国的疫情已经结束了，你台湾人可以来了，是不是透过观光的方式带动他经济成长？这个都有可能性。另外一个部分呢、啊，老实说，中国现阶段呢、啊，已经也开始在思考如何去介入2024台湾的一个选举嘛，包括他接近那个陈玉珍会金九的捷径，还有包括63项产品的捷径，后面如果他在做说我。之前跟你禁止的台湾的农产品啊，不再解禁了，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啊。这个四年前啊，韩国瑜啊，他在选举的时候不断的收到一些政治红单，不断的签了一大堆 MOU， 是同样的方式，给农民一些小甜头，给渔民一些小甜头，然后来创造蓝营的这一个候选人的在台湾国内的一个支持度，我觉得都不无可能。我觉得这种中国的做法是 always 会采取两手策略。 好，来， 我想补充的是说，我觉得国民党杨永明的逻辑是完全错误，而且他的发言证明了，的确国民党的人的眼光只把自己政党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前。所以当这个中国都还没有说我要干嘛的时候，你国民党先在那边怕，主人没出面狗先乱叫，这像话吗？国民党，然后从前总统啦，然后前这个什么这些党主席啦，还有现任党主席，通通在那边怕的要死，那我会觉得很丢人。朋友要 到台湾来做访问，然后呢国民党一直叫人家不要来，那你到底要不要交朋友？所以国民党没有要交朋友咯，国民党要把自己的朋友全部都把台湾的朋友全部都断绝，然后乖乖的，那你觉得中国就会很开心，中国就会跟你国民党和平相处啊，就不来把你吞掉吗？这个逻辑不通啦，我不知道说他是怎么当到台大教授，这也是为什么网友就特别还要做一个图，对，因为国民党老是在投降，噼里啪啦一大堆，我跟你讲这张图还放不满，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你国民党的亲共，国民党只要听到老共，然后就开始哇，这个先人家还没表态，你就赶快先跪下来的一个原因。然后你说这个麦卡锡会不会来？我觉得按照他的那个态度，哎，我们前面讲捷克，捷克没有在怕，北约没有在怕，你美国会怕吗？开玩笑，更不可能害怕嘛。所以判断起来，他来的几率，我觉得就摆明了一定会来嘛。那美国会怕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因为这个农历新年嘛，那所以啊，这个入境随俗，所以他们这个美国大使馆呢，就弄了一个 LINE 贴图，可能不是 LINE， 因为他们都用微博。好，这个贴图呢，就用中国的这些贺词，譬如说“恭贺新禧”啦、“新春快乐”啦等等的。其中这个图，拭目以待。哇，不行了，小粉红吐血了。小粉红说：“你这个是在影射我们赵立坚哥哥。”所以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也就是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他没有在怕你中国，他直接到你的地盘上面去嘲笑你，拭目以待。所以麦卡锡我觉得他根本就来定了。 好，这个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哦，因为昨天啊我们收到中国啊说啊要求我们开放，现在是四个航点，那有些人认为这是阴谋啊，那这对承建人啊，这个新的内阁形成挑战。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好，那这个中国国务院啊，台湾办公室啊，说啊，现在两岸疫情都平稳了。已经致函给台湾，希望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作。那我们的民航局已经确定证实啊，收到相关的讯息，目前正在讨论当中。除了现有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四个航点，应该要再增加十个航点，包括武汉、南京、青岛、杭州、福州、济南、郑州、昆明、广州、重庆啊。那这个可是呢？啊，因为现在啊，这个中国的疫情啊依然不明，到底应不应该开放呢？啊，事实上台商也有这样的需要啊。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举杯互祝新年，和在场200多位台商干杯！暌违三年的大陆台商联谊春酒，总统蔡英文再向北京当局喊话： 我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在理性、平等以及相互尊重下，我们愿意。和北京当局展开对话。 就在联谊春酒前一天，中国国台办发布新闻稿，可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应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直航点，瞬间成为联谊春酒的焦点话题。 大陆85%以上的老百姓都已经阳过了， 海峡两岸其实都有迫切的需要。 疫情爆发后，剩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四个航点。陆委会强调，一定会回应台商需求，但前提是中国提供的疫情资讯必须透明化。 不只是这16个航点，我想相关部门，我们一定会去收集大陆方面的，希望双方呢能够有更好的资讯来提供。 两岸原有61个直航航点，众多台商期盼深圳、郑州、长沙能够开放。而以目前尚未开放的航点城市为例，广州就有80%染疫率，安全问题还没厘清，急着呼吁台湾开放航点。学者分析，这是中共典型对台手法。 中共常常以商逼政的方式来迫使台湾做一些政治上的妥协，把这个压抑转嫁在这个目前的那个承建人院长的身上，认为说如果你是不开放的话，就是阻挠两岸之间的正常往来。 1月29号，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厦门会见蓝营立委，随即解除金酒等食品禁令，给即将上任的陈内阁压力。2月1号深夜10点半，又抛出恢复16航点呼吁，让隔天办台商联谊的蔡政府势必得回应。时间话题连环扣，充满算计。 那按照这个熟悉两岸的这个人士分析说，第一个，中国境内现在疫情实情不明啊。而且各国管制措施也连带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但各国都还在中国啊边境管制之际，为什么现在中国忽然之间这样要求呢？这个中共在台商春节联谊活动的前一天忽然之间发布要再增开16个航点。那另外一个是说可是呢现在啊其实疫后啊经济大家都渴望复苏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在野党一定会给民进党压力啊。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郭委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是阴谋，还是说确实人这样有需要？ 我觉得基本上哈，那个台湾人民哈，不会因为开放这些据点哈，而期待哈拿到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其实期待透过这样的交流拿到人民币啊哈。所以在人民币的考量的情况底下，这16个航点的一个设置哈，老实讲，站在政府单位，你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毕竟目前啊，台湾政府最近最主动抛出的就是恢复所谓的小三通。小三通的部分呢，目前是阶段性的，要把它恢复从原来疫情前的一个模式， 对， 就是畅通无阻。但是目前为止呢，中共反其道而行，他丢出一个16个景点的部分，某个程度是在笼络台商嘛，就笼络台商。 16个航点、 对，就是他明年的春节活动的16个航点抛出来，就代表我释出一个可能的一个利多。 对， 那可能利多的背后呢，其实还有他政治上的一个精算。除了他经济上的考量，就是刚刚我稍微提到了，他的现在的整个景气其实非常的不好，他都期待啊，这个整个周遭的国家能够赶快来中国大陆来中国来进行内部的消费。所以包括他对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之前啊对于啊他们入境的部分，中国来到日本的部分进行许许多多的关卡的一个管制的情况底下，他就非常的不开心，一度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十几天把日本要去申请去中国的这个护照呢全部把它终止掉，最近又开始恢复起来。所以说相对的而言啊，中国内部其实是需要一些台商台侨台生过去中国那边齁，然后二来他除了经济上的理由，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盘算。政治上盘算的时候，他不能老是用棒子来对着台湾啊，他总是要给个萝卜嘛，哎呀，他每天军机在那边干扰，对蓝营会是利多吗？绝对是利空嘛，哎呀，因为蓝营基本上怎么说，他还是被视为亲中的，中共的一些行为，在国内的部分的投票行为，会把它算在蓝营的身上。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利多的可能性的话，好、哦，这个给你一些萝卜的话，基本上呢，是不是将来啊，整个中共啊是部署啊，在2024当中啊，在进行给予蓝营比较多的利多跟支持，让他能够在2024的大选当中能够获得台湾内部比较多人民的一个相挺。 是，那民进党变啦，对。 对，我基本上我是觉得那没什么反对的理由啊。基本上我认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设一个局。他要求台湾说你们应该全部都开放啊，然后他假借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台商都有需要啊，学生也要回来念书啊、等等的，然后制造民进党政府的压力。那可是台湾在面对中国的航点到底应不应该开放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就这件事情就是科学啊，就是用科学的数据你 告诉我你的疫情。 中国你要证明说一切都 OK， 我们才有开放的理由嘛。因为现在美国跟日本都把这个肺炎的这个限制延到五月啦，跟不知道几月嘛。那也就是说，然后 WHO 连谭德赛都说，哎、欸，你中国的疫情齁。 不透明 哦，是不是要给我们更多一点的数据？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没有办法在其他国家也都没有要给你解开的时候，然后你现在突然间叫台湾要解开，开什么玩笑？那除非你透明嘛，除非你用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来证明说我跟你讲一切都 OK 了，安全了。 所以他怎么可能给你数据？ 对嘛？那你既然 他有数据，他老早公布了， 所以 或者他有真正的数据，他也不敢公布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出一个科学的东西来说服台湾的时候，他就只能用这种，哎呀，你看啦、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没有人性啦，制造两岸交流的矛盾啦、困难啦、阻碍啦，不让台商回家，不让学生去念书啦， 是 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上的压力。 不过实际我老实讲哦，因为现在是有开放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嘛， 对， 假如这四个航点能开放，为什么其他航点不能开放？ 因为其他国家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从中国来的这些几个点，他们也没有全部开放， 是， 譬如说他们飞到韩国的时候，韩国说，因为韩国有好几个机场， 对， 那韩国也是统一管理啊，就是说你的中国的这几个点飞来我韩国，只有一个机场你可以入境，也就是说双方 是韩国，可是韩国飞中国呢？ 韩国飞中国，韩国飞韩国， 因为现在他要求的就是说台湾飞中国开放很多航点，因为台商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除非啦，除非你中国在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都跟对台湾的要求一样，那可是现在有没有？没有嘛，就是其他国家对你中国也是限制的啊，其他国家要飞到你中国也是限制的、那如果大家都是在双方有限制的状况底下，因为双方都是 基本国家是对等的啦， 对，国家是对的，而且国家是按照你的疫情的发展嘛，那所以你当然不可以单方面要求台湾说、我不管你要给我让我全飞， 是 没有道理、 好，这个世界各国的情况啊，我跟大家报告了哦。这是韩国，韩国是在二月底之前啊，都要求中国所有入境的旅客一定要做强制的 PCR 筛检。那旅客也必须提供搭机前两天啊 PCR 的阴性啊这个证明。那另外是中国香港澳门的班机统一只能飞韩国的仁川机场，并且暂停中国加开航班，限制短期签证核发啊，韩国很严。那如果只能开放仁川，我相信中国没有开放很多机场给他了。 对， 另外这个是日本，日本是2023年1月7号，所有中国入境的旅客在入境之前必须提交起飞前三天内的这个阴性证明。那另外是这个中国出发航班只能够降落在东京的成田、羽田、大阪的关西、名古屋、中部机场。而且限制每日的航班数，你看，其实韩国跟日本他们足像的啦，就是讲因足严的，对中国足严的哈、来，方老师， 刚刚讲到韩国，他要求中国入境要做 PCR， 而且要有这个行前的阴性， 对， 他是1月2号公布的，而且他停止给中国人短期的这个签证， 对， 中国也随即报复了， 意思就是你来观光，我不要， 我不要，我这个钱我不要赚，结果到了1月27号前几天，韩国说要延长到2月28号，就表示韩国对中国是不信赖。 对， 那现在中国也报复了，中国从2月1号开始，你从韩国入境我中国的也要做这个核酸检验，但是中国人不用，韩国人要，我不晓得什么逻辑啊，是人种不同，这完全是政治因素。中国绝对是政治报复，那是韩国是吗？如果是韩国，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国家，日本、美国为什么都这样做？因为你不公开透明嘛。 是， 前两天那个 CNN 的驻中国的记者，他去乡下采访，因为北可能大城市相对好，可是现在乡下地方的防疫是个大家不晓得情况如何。他去访问，旁边都是跟着他的特务，甚至有一个女生接受他访问，那个特务直接把那个妇女直接把他拉走。摄影机直接拍哦， 你看不到真相就对了， 就是看不到真相嘛，他不让你知道真相嘛，所以中国是不知道真相，难怪世界各国是担心你嘛，所以不公你，所以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今天中国你不公开，连世卫组织的秘书长唐德赛都质疑中国目前的疫情情况，那更何况现在很多国家，我觉得中国让压迫就透过台商，要求我们开放，为什么？因为台湾如果开放这么多航点的话，他就可以拿这个去跟日本施压。 哦，你看台湾都我们的台湾都开放了， 都开放啦， 哦， 对不对？台湾都开放，你日本为什么不开放？你韩国怎么不开放？就用这种方式。然后赖正义现在就说，哦，我们现在要这个中国观光客来振兴我们的经济，等等，用这个方式。但我不需要讲啦，这些人来台湾之后会不会造成其他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在防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深思熟虑。 呀，那我请教一下所长，你按了款哈。 第一个，如果说他这个16个场点是同步对区域印太区域国家开放，那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是针对他国内经济的复苏，希望开放更多的人到大陆去来提振他的经济。但是他如果是只针对台湾， 那他的确有他的政治意图，因为我们看中共任何的政策，他绝对不会是为人民着想，或者是为台商着想，他一定会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或者是统战意涵。那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就是要看需求，目前过年假期都已经结束了啊，那有没有那个需求？台商要从中国大陆出来，或者是台湾有很多台商要进入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有关什么共同富裕啦、国进民退这些政策都还没改，那很多大企业其实在过去一年很多都逃离中国大陆，那逃离中国大陆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对， 表示说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环境已经彻底失望了，所以到印度、到菲律宾、到越南等等。那你这些航点开放，这些台商或者是国际业就要回去吗？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就是政治性的，就是如果台湾也不跟着开放，他就质疑你啊，两岸封闭不来往完全是台湾政府责任等等，他其实政治意图是非常高的。 江凯兄会觉得民进党顾虑太多吗？ 其实我觉得不管蓝或绿绝对会赞成，就是开放16个，就是 绝对会赞成啊， 应该是绝对会支持的。但是我觉得要考虑的，对于承建人的功课而言，我们不是要考虑说那边要不要开放，而是我们有过去的需求，那我们就一定会有回来的需求嘛？而是因为他们那边刚刚很多人实习记者说了，那边的疫情一直属于不公开、不透明的状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的承建人功课是，我要怎么去控管从中国大陆那边回来的人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应对的政策应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国民党可能会给民进党或者给陈建仁院长他的一个，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是旅客很多台商过年晚要回去中国嘛， 过去不是 我是想为了他们的方便让他航点多一点不是坏事的， 对， 只是说如果那里的疫情很严重，刚刚沈所长讲的啊，疫情很严重啊， 回来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回来 才是个问题， 对，回来因为你可能怕要造成另外一个破口嘛，因为疫情不断的在变化，会不会有新的疫情出现我们不知道， 可是回来过年都过了啊，现在没有这种需求啊， 但是现在还是因为你开放嘛，现在还有探亲需求、学生交流需求，不止经济需求，我相信探亲很多都没很久，两岸之间很久没有去那边看自己的姑姑阿爸阿妈了，这样子岳父岳母，对不对，看小孩，所以这个需求量我相信你只要开放量绝对会很多。 是任俊兄呢， 这个航点的开放基本上是双方啦，所以双方意思说刚刚提到为什么按照过去来讲一定会先知会，因为不是只有他的飞机飞过来，还有包含我的飞机要飞过去的这个问题。那事实上以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机场来说啦，事实上我们会开放的点也不过就那三个啦，要么就松山嘛，不然就桃园机场嘛，不然就 高雄 翔港嘛，那对，可是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回到台湾来，这个当然一定要切开来讲哦。第二个就是各国现在在给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航点上面的一些限制，或者你看到最多的其实增加 PCR 的检测，其实来自于是因为这一波的中国大陆整个开放之后，让大家觉得更担忧更害怕的是你的官方数字跟你开放它出国的人，到最后到了他所在国了之后，发现到你养出来跟你做出国登机前所出示的证明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会采取这种所谓的限制的措施，但也不是完全的阻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持平的进来看哦。就说我们现在当然会觉得就是说开放航点这件事是一个好事，但是你会发现到每一个国家都会因为自己的防疫的能量而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坚持，那我当然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个阶段里面他现在要用这个所谓的16个直航点的部分，他一定有政治上的含义啦，所以政治上的含义就是说啊，你台湾是我中国的嘛，所以我中国就专开啊，你哪有可能没跟我开，啊，你哪跟我开就证明了，你就是配合我同步做，我认为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意涵的存在，所以你说有没有这么多的大陆旅客要来台湾，我不知道，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开放观光客， 对， 中国观光客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其实没有要开放这么多的大陆的观光客，所以我刚刚第一句话我就讲我们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回来， 对， 所以这是从那一边来到这里的班机的状况，接下来是我们的这里的班机要过去的那个情况，我有这么多的人要去中国大陆观光旅游吗？不见得嘛，我认为这是整体上面的来说，所以对于政府来讲，我相信现在政府的立场，你说大陆愿意开放16个直航点，那是你中国大陆自己的考量，我们没有权利去说你不准开啦，你被亏你都亏嘛，但不能，这是一个双向，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把它做，就老共一定有政治的想法，但我们不做政治的联想，我们就很简单，按照国内整体的防疫的能量，我们既然在这一块对于所谓的旅客的部分我们其实没有并没有开放的这个状态之下，国人要回来 我不认为有问题， 是 现在只是一个对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过来高外被鬼气，那个就让政府就现阶段的能量去做考量就好。 其实哈、哦，现在的陆委会主委叫邱泰山，邱泰山不是那么 鹰派， 哎，不是那么鹰派。其实邱泰山今天讲那个话很有意思，他说：“那好了，我们也可以开，不过你提供疫情的资讯给我们。” 对啊。 而 且搭配王必胜今天的讲法、嗯、就是说因为这几天我们台湾自己的疫情是在往上的嘛、嗯、所以我们的 ICU 是满的、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开也要考虑我们的能量负荷量嘛，那所以你现在突然间要求的话，我觉得刚好我们也卡在一个我们满的一个状态。 可是实际恭喜我拿讲话，我讲好，我疫情资讯给你，你敢不信？对不？ 他也是用那个资讯给 WHO 也不信。 对啊，好。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啊，现在今天《中国时报》有一个版的头条啊，叫做习近平说加快科技治理，要解决外国卡脖子的问题。其实说外国就讲美国嘛。好，哎，我想请教一下所长哈，因为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晶片啊半导体啊各方面的科技现在围堵很厉害嘛。 对。 好、哦。到底它受伤有多严重啊？ 受伤都因为中国大陆的疫情就是很多资讯都 是 比较封闭。 哎、 比较封闭、嗯、所以但是你可以从这个领导人的谈话可以看出来， 嗯， 当他认为这非常严重的时候，当然在重要的场合又透过习近平来强调自立自强，然后怎么样来反制或者是解决他卡脖子的问题，表示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哦， 而且这个其实从川普时期美中贸易战开始一直在持续，而且你看到拜登政府他对中国的制裁是越来越升高越来越严重、嗯、而且他看到中国他的发射军事卫星，然后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所以他也制裁了一些有关太空跟卫星的公司。 嗯， 所以他的规模跟范围会越来越广。 了解，好。基于咱有一个大尾罗马啊，离咱的厝边啊，一直要并吞台湾，所以呢，啊，台湾啊，选谁当总统，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啊，上报哈、啊、这样说的，说啊，现在啊。掌在国民党党内提名生杀大权，掌握这个生杀大权的啊，关键钥匙是党魁朱立伦。另外呢，立拱出战角逐总统大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一个是郭台铭，他们都摆出很高的姿态啊，彼此对提名的机制时程都是零交集啊，那导致蓝营啊，2024总统大位之争再度陷入僵局。这样，那。这个他说对朱立伦来讲啊，不管是侯友宜还是郭台铭要选，都应该先明确表态，再来看怎么谈。时间对朱立伦相对有利。请教一下这个易川兄，诶，因现在大家都没沟通哦。 啊，现在我先给大家回顾两个民调，第一个民调，这个第一个媒体做的，这是这个选举了两天做的。 哎， 大家看这两支条啊，这两支条啊，一支是侯友宜，一支是郭台铭 啊。 这讯息是什么？咱老表就是先卖看，代表他们不是定于一尊， 哦， 就是讲国民党唔是惊侯友宜一个人诶，好、 嗯， 起码佮跳出一个郭台铭，这是选举了两天做诶， 这是谁做诶？ 这是东森做诶， 啊、哦，东森。 后来过年前，农历过年前、嗯、，TVBS 的民调，赶快侯友宜交郭台铭两个拢三十几， 嗯嗯嗯， 好，这代表什么？代表侯友宜已经不是当时。这个新北市选举的时候，那个声势讲阿爷林佳龙几十万票的，哦，那阵就定于一尊，拢好友谊，已经不是啊、 嗯。 哦，可是定这个规则的人是朱立伦啊。 嗯， 基本好友谊陷入困境啥啊？第一规则是啥唔知，时间唔知，规则唔知， 嗯， 要安那登记嘛唔知，是要征召的，还是要协调的，还是要去做民调的，嘛无定。第三。人选嘛，唔知。 嗯。 到底郭台铭有要选？郭台铭是要用国民党选？什么人会当用国民党选？是入党爱玩过啥物话？ 嗯。 这完全拢掌握在朱立伦的手。 是。 朱立伦根本就无急。 嗯。 哦，起码上级以上是侯友宜。如果朱立伦要让侯友宜好好选，侯友宜就来新北市长哦。 哎。 一个等着两刀总质询哦。 嗯嗯。 一个爱等着总预算审查，今年年底哦，有预算的新招、哦。伊若要办初选。侯友宜嘛，搁爱去一抓美工呢，伊嘛搁爱出访呢。朱立伦定的时间，定初选的时间啊，都要等到新北市议会总咨询， 的时间，好友的村拜六礼拜当出门俩。啊，拜六礼拜出门，伊是咩啊？叫伊抽算。啊，伊讲啊，我规则定安尼啊，逐日来啊。所以对朱立对侯友宜来讲，起码就陷入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之下，侯友宜起码我们推讲，哎，侯友宜边啊，叫什么立委啊，逐日拢做紧张啊，想要创什么联署？我请问大家，侯友宜边啊立委是啥？嗯哼，你捌听过无？ 嗯， 唔捌咯。 哎， 你捌听过 侯？我李家凯啦。 议员 ，哎，议员啊！我讲李伟哦，因为侯友宜本身呐、啊，一过去做警官、做副市长、做市长，他没有培养自己的政治上的幕僚跟政治上的这个民意代表，因为伊拢用事务官来做政务官，包括伊即马三个副市长、秘书长拢是安尼，所以他的这个身边并无这个政治幕僚的人的情况之下呢，侯友宜他的决策圈非常的小 啊， 所以已经嘛，那这国政的这个波士嘛，那个波士，伊拢请驾照班俩啦，伊袂得做一学者交伊讨论。 哦， 我比如好，即摆咱咧讲这个麦卡锡要来，即摆迄个这朱立伦安那讲，江启臣安那讲，啊马英九安那讲，你即摆若麦空独去侯友宜，讲你欢不欢迎麦卡锡来？伊会甲你讲好好做事，我们要团结台湾，好好做事。伊就甲你讲这呢、啊，为什么？因为伊边爱人无法度帮伊做沙盘推演，然后伊即马舞台也越来越急。啊，对国民党来讲，朱立伦不急，郭台铭更不急。郭台铭我都不算了，卖算了啊！啊，哪边算我来算了啊！要来算，你买搞黄袍加身啊！啊，侯友宜讲啊，你买搞黄袍加身啊！啊，所以朱立伦在讲啊，你哪边算，你唔在讲。啊，你讲大家协调啊，后面来协调要征召要抽算咩啦？时间大家要定好嘛？啊，你若无，就是朱立伦家己决定。 好， 我咩来用？ 这个是啊，刚刚讲的上报啊，上报说现在啊，王金平、赵康跟郝龙斌在啊这个联合挺郭台铭再战。那这个另外是赵少康也说，党中央直接征召侯友宜出场不适合，如果郭台铭有意选，还是应该采取初选机制比较好。他也喊话，如果侯友宜要选，就大胆出来说我要，不要等到别人黄袍加身，一直拖延参选的话，气势就会一直往下掉。嘉凯兄请教一下，侯友宜啊，这个何时要表态？会表态吗？ 其实我觉得啦，我一直都说很多国民党的大佬，像赵少康这样，都之前都有表态过嘛。但是我也不知道侯友宜他自己怎么想。就算我是他的子弟兵，但是我都觉得各个有想法。但是现在规则制度没有出来，那各个没有把握，各个没有机会。而且我们知道国民党，我们知道2022朱立伦主席他的最大的就是口号叫什么？叫做胜选为唯一的目标嘛。所以那时候桃园市长换来换去，对不对？胜选。那我相信2024朱立伦一定也会说胜选是他唯一的考量。所以说你怎么制定规则，我觉得都没有。你要初选也好，黄袍又给谁？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怎么样的做的事，让这些大佬真的可以心服口服去认定你说你的规则完成这样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团结在要侯友宜也好，要郭台铭或是赵少康或是你自己也好？我觉得朱立伦今年很大的功课就是，你不是只是把规则制定好，规则制定好只是让别人来报名参加嘛，而是参加完之后，怎么让这些人真的可以愿赌服输？我就是服你侯友宜，我服你朱立伦，我服你周少康，我可能就服你郭台铭。你有钱嘛，对不对？有钱有势有权有声量，我觉得并不是代表什么，而是你要让这些人。刚刚我说了，他说侯友宜没有自己的立委嘛，没有自己的派系。确实，因为他是一直深耕地方，但是你怎么透过你国民党的力量，帮助这些你选出来最强母鸡，赶快在短时间一年之内整合起来？ 如果有初选，侯友宜会参加吗？ 我是希望他参加了，我自己是希望，但是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决定 啊。 对，因为大家对他有很大的期待嘛，跟期望。 那这个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讲不要当强国的棋子了。 其实我必须讲一下强国的棋子，他应该是认定说一个棋盘，因为一个棋盘游戏里面只有两个人在下棋。但是我们要放眼的是，我们台湾要面临的局势是所有世界的各个国家，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两人之间、两国之间的棋艺对弈，而是怎么去跟全世界交流。我帮他解释一下，然后我也帮他解释一下。很多人说诸侯有心结，什么活动、什么党中央的升旗啊，然后团拜，侯市长都没去，因为我自己议员，我有收到邀请，我也都没有去党中央，因为那个时间真的压得太高。我去了那个党中央，我地方的就跑绝对跑不了。 不是、啊， 我讲实在话哈，议员大家比较不在乎啦。 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去帮市长缓冲一下。 恭喜翟威，大家现在是关照，也没有人去关注其他的人啊。 有但是 卢秀燕你有没有来？什么这个张善政你有没有来？就是关注侯友宜啊。 我帮他解释一下，哎，胸嘎，那嘎得太紧了，对不对？ 哦，啊，你觉得朱立伦想不想选？ 我觉得他会以胜选，我觉得他会让给有胜算的人了、 啊。他会让给让给、 他会让游戏规则啊拱出一位最有胜算的人。那会不会是他？我觉得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说了。 哎，不好意思说， 对 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如果机制是公平的，怎么会不好意思？ 从民调看，确实有更好的人选了、啊。就是如果。跟主席来比的话， 是 我觉得他可以做好一个就是操盘手的角色。 来，方老师， 我觉得真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DNA 真的完全不同。 嗯嗯嗯， 你看那个31号苏贞昌交接，苏贞昌、赖清德啊，还有陈建仁三个人同台。 嗯， 啊，那陈建仁当然是他是就发表他的演讲，也一直感谢苏贞昌。 嗯， 赖清德一直很肯定苏贞昌跟陈建仁三个人感觉就是府院党。啊，已经基本上整合了，尽量谋求团结，谋求整合，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做到了。 嗯， 但是国民党呢，大家都是王不见王。哎，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过了座桥吗？ 嗯， 有这么难吗？他们的距离好像比那个他的关系比这个台湾跟美国距离那么远一样。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每个人都各怀鬼胎，而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放话。 嗯，华江桥很长哎，你不晓得、哦？ 华江桥很长，对，开车要开10个小时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一个为什么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大家不能够坐下来谈？民进党之前的纷乱现在已经整合了。 嗯， 但是国民党现在才是纷乱的开始。 是， 而且你看啊，朱立伦除了元旦出来他啊团拜之外。都不见人哦， 嗯， 而且他现在要准备要出访美国跟日本，目的是什么？ 嗯， 哎呀，没有选总统，何必花这个钱嘛，对不对？干嘛去呢？去美国干什么呢？有这个必要性哦？ 是， 就是为了要选总统。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啦，现在讲那个侯友宜啊，望眼欲穿， 嗯， 希望朱立伦给他那个门票。朱立伦就是放在口袋里面，哎，就是不给你怎样，哎，你急吧，继续急下去，就是这样嘛，挑 哦，所以朱立伦不急。 当然不急啊， 侯友宜很急， 当然啦、啊，那、哦、此时不调戏你一下，待何时啊？ 调戏 过去就被你糊弄，对，现在换我糊弄你啦， 嗯， 这叫恩将仇报嘛， 哎， 啊、而且是加倍奉还， 嗯、 对，每天拿着票就是门票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嗯， 侯友宜当然心急，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国民党这样子不能够大家坦诚相见的话，就是彼此勾来勾去嘛， 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郭委员、嗯、你按哪看国民党这局？ 哎，国民党这， 您按那看讲，国民党什么人上可能出来见？ 我觉得哈、哦，目前我观察到国民党哈、哦，基本上三个人最有可能嘛， 哎， 侯友宜嘛，朱立伦嘛，还有郭台铭， 哎， 那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拢妖怪假设计啦， 哦， 哎，那大家现在都不想表态。那像以前郭台铭的时候就讲说呢，那个妈祖哈、哦、指示，然后呢，那个朱立伦说是淡水阿嬷叫他出来选，那侯友宜现在的态度哈、哦，我的看法、哦、是。很像要跟高雄市长那时候韩国瑜的态度一样， 嗯、 等着党中央来给我征召加入这个初选、啊 嗯、哼哼 那三个人呢讲的话其实都还蛮类似的，都想要团结，但是都想要团结对方。三个人都想要当总统，他三个人都有共识，都想要当总统，但是呢，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一个人选的共识。 嗯、 最大的问题呢，国民党现在是一个没有人选的共识、 嗯。 一个没有人选的共识的情况底下，又没有一个制度的共识，现在来等于。三民党来电是 朱立伦 啊，哎，朱立伦这来电啊，上一次他这来电啊，上次他这来电啊，他可以换掉这一个哈、哦、洪秀柱啊， 嗯、哎呀， 这次他这来电啊，其实一当洗被摇倒啊，哎，你都不晓得， 摇倒、 哎，那你什么时候下注你都不晓得，哎，所以说来电，我现在是朱立伦在走、 嗯， 朱立伦他曾经讲说啊，不然等到南投选举完再来说了哈、哦，这是第一种说法， 对、 嗯，最近呢又一个说法，不然等到我日本访问回来再来说了，好不好 嗯？嗯， 那是不是第三个又变成？说等我访问美国回来再来说，那等到什么时候了、 哦、 所以我是觉得现阶段的国民党、哦、基本上非常清楚乱七八糟啦，但时间上老实讲对相对于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嗯、 民党现在目标很清楚、哦、就是希望能够2024继续执政、 嗯、 人选也非常清楚、哦、就是定于一尊，连陈建仁讲说行政院长这是他最后的政务公职、 嗯、 所以说他也不可能出来跟赖清德有所竞争跟可能嘛、 嗯、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定于一尊的民进党的现在赖清德某个程度、啊、 现在已经开始在选了。嗯，我讲白点，他现在去处理民党内部的问题，嗯，就是他已经在对外宣示他有改革的一个决心了、啊，他要把一个支持者心拉回来，嗯，建立一个绿营的一个信心。 是， 相对的，国民党目前呢乱七八糟的情况底下，民进党更应该要整队，快速的整队完成。当然，指标上看起来南投好像是一个可能的指标，我是觉得南投当然是目前民进党当中，如果说民进党在南投的时候可以拿回来的话，那对赖清德不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吗？ 哎、欸，不是、哎，不是不可能哦，大家 认为不是不可能哦，哎、 因为这个啊、蔡培慧上次选。就是11、26，他选的不差呢、欸。 他选的不差， 因为在那么环境之下，他还拿40几%呢、欸。 对他选的不差，而且蔡培慧累积到这种制度的话，你对照一个老政客哈林明真来说的话，他不是没有可能性。所以说赖清德如果能够像当年的辅选我一样啊，让我选上的话，把蔡培慧让他选上的话，对绿营当然是一个强心针啊。那国民党你就慢慢乱好了，我就等你再慢慢乱，看你要乱到什么时候都 OK。制度什么时候出来？老实讲，我们 赖主席一准奥拉格里辅选 哦。那个雨中浮选啊，哎呀，所以赖主 落大雨嘛， 落大雨马内夫算，可是很奇怪，他只要他来的时候就会下雨，哎呀，那就是与神同行啊，那时候很奇怪，那时候到那冬天其实很少下雨的，不过赖清德的浮选的力道哈、哦，会放到后面的时候会非常的强，前面呢让黄建佳他们先去铺陈，后面加强力道，其实南投不是不可能。 那赖清德要选总统，可是呢，这个行政上是陈建仁 对 啊。哦那这个总统啊、这个派的陈建仁当行政院长，所以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啊、隔阂，或者是？ 我觉得从那昨天的镜头有展现出来，嘿嘿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气氛哦，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自然嘛，是这样。而且站在行政院的角色哈，他是在整个大的盘局来说，他是一个后方的角度了，后方。然后呢，站在一个候选人，他是站在一些前线，那后方跟前线之间怎么搭配哈？后方只要稳定，把政策做好，基本面扎实，陈建仁只要复制当年。苏贞昌的一种模式，把施政稳定的情况底下，前线让他冲，基本上大的盘局就会拉抬起来。 你讲了，就说国民，你们觉得你们最可能的国民党对手是谁？ 哎，老实讲哈，国民党目前的对手来说哈，老实讲，我真的难以判断。我觉得关键的人物哈，其实老实讲，我认为现在国民党决定国民党的对手了哈，其实真正能够决定这一场 game 那个赛局的人哈，老实讲就是朱立伦啊。朱立伦要不要让郭台铭回来？郭台铭要不要选很清楚嘛？他如果不选，他干嘛去找王金平啊？他如果不选的话，他干嘛去跟柯文哲对话？他就开始进行他全球的一个产业的布局啊！他干嘛浪费他这个时间？他时间非常宝贵。所以郭台铭其实找对边算。可是郭台铭要选的话，老实讲，郭台铭要选，他用什么党选？他会找王金平。王金平说：“你只有一个选择啊，你就用国民党选，我才可能支持你啊。”他讲得非常白啊。那也是会用国民党选，老实讲，相对而言会比较有胜选的机会。郭台铭他很清楚嘛，商人他很清楚，很会算。所以郭台铭能不能回来选，取决在谁的态度？朱立伦啊。你这一个辞职的这个程序尚未完成，他现在是送到台北市党部哦。台北市党部的话，他说：“哎，你这个不是辞职，你这个退党的程序没有完成啊，你没有退党程序没有完成啊，你一样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随时可以拿出来， 随时就可以进来了，你就随时你就可以进来了。那现在是朱的态度很清楚，是对郭比较友善嘛，对侯比较有所距离嘛，就是侯跟侯非常有距离感嘛。那你现在在磨，你看到侯的民调是一直往下降哦。”是一直往下降，可是郭台铭的态度，如果进来他跟朱有一定的默契跟合作关系的话，决定这一场赛局的人关键人是谁？是朱立伦。那什么时候会决定？等他访问日本回来再决定。 OK， 好。那这个广告前呢、啊，我想请教一下时期哈、哦，就是讲国民党甲陈建仁每个安呢，但是朱立伦怎么又去报了这个中东锦啊？他不是说他是？黑道，所以选举要排黑吗？ 排黑是天条啊，谁都不可逆耶！ 哎呀， 哇，短短时间立刻。 就我跟大家讲一下背景哦，国民党苗栗县党部啊，举办新春团拜，被开除党籍的中东锦啊，跟朱立伦同框。朱立伦昨天晚上在家嘛，委由黄复兴党部主委纪麟廉啊、这个在一场春酒的宴上。自证他两瓶金门高粱，以示善意。 对，就是说 朱立伦跟中东锦同框，而且他还说啊好朋友，嗯，然后之后再加码送酒，不是啊？当初你把人家中东锦，国民党把人家中东锦讲成怎样？说排黑是天条呢？是国民党的天条，国民党超干净的，有没有？然后呢，所以没有办法提名中东锦嘛。当时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还说，哈哈，以后去苗栗都要穿防弹衣吗？讲成这样哎、欸、啊！现在好像好朋友。你穿防弹衣了吗？吓死人了、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啦、嗯、打击民进党才是最主要的目的，然后呢他自己其实排黑只是当时的借口，作为打击民进党的这个口号而已，那现在要选总统啦，所以他需要中东锦，这个时候就不用排黑了、嗯、啊，我们都是好朋友，为什么？因为中东锦有实力啊、嗯、开玩笑。 OK 好，那我们啊今天谈到陈建仁啊、哦、因为啊赵少康说啊，中研院副院长笑死我了，说跟诸葛亮一样啊、哦、陈建仁啊出来当副总统是六出祁山，哎呀陈建仁你差远了啊、哦、赵少康说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勇事迹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几千年，陈建仁历史上会留什么名啊？哦，陈建仁会留什么名？等一下，好、哦，我们会啊，这一个连线台大医院的院长，到底他在国际上的学术名声，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为什么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啊院士？等一下回来我们啊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好，那么啊这个陈建仁啊当阁揆啊被攻击他的戒掉，不攻击他爱钱，那么攻击他对公共卫生啊这个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齁、啊、那今天我看台大医院的院长啊吴明贤吴院长特别站出来讲话齁、啊、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啊台大医院的吴明贤吴院长齁、啊、院长好。 好啊鸿仪大家好。 好，那请告啊院长，你今天为什么要站出来啊这个为陈建仁讲话？ 好，我想啊、政治应该是一个啊、火车头，甚至是台湾向上提升的一个力量。那这一次其实啊、这个啊、有人在攻击陈建仁教授齁，这个因为陈教授的啊、成就我们是啊、有目共睹，非常的清楚。那我不希望啊、台湾啊、充斥着这样子啊、因为政治斗争而把一个啊、好人或是一个啊、应该也是不只是台湾的人才，也是世界啊、重要的啊、人才跟资产，把它抹黑，那做人格的啊、毁灭，那达到啊、政治斗争的目的。我想这个是我为什么要出来讲，因为我啊、对啊、陈建仁院士啊、过去的啊、研究以及过去在哦、我们公共卫生领域以及啊、医学的领域的成就其实是啊、相当的清楚。那陈建仁总统的成就其实啊、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在这三个领域都是世界级，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啊、在啊、除了当选我们国家的中研院院士以外，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那他过去啊，我在跟我的啊，跟他的接触了解，啊，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啊天主教徒，他不止在啊学术的啊成就斐然，事实上他的为人也相当的啊低调，然后啊完全跟啊这个啊啊上面啊所攻击他的，我觉得哎好像不是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一定要啊出来讲清楚，一方面啊是还给啊陈院士一个公道。虽然我知道站出来讲一定会有人会说话，因为在台湾目前我想讲真话是很容易、嗯、但是讲这些没有依据的话，攻击批评是非常容易的。 那你刚刚讲说他在三个领域啊表现在国际上非常有成就，哪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其实是早期其实台湾的五角病啊、这一方面啊、其实陈建仁院士他其实啊、工作蛮重要，他的工作发现这里面主要因为啊、在这些五角病地区啊、流行地区都是因为啊、地下水，而地下水里面啊、它的元凶是砷，那 其实砷不只会造成五角病，砷中毒也会造成其他的全身的系统性疾病。那这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会难，而且这些研究包括我们这个水里面的砷的浓度到底要多少才算可以饮用这些世界卫生组织或是教科书都是引用陈建仁教授的研究，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成就已经得到全世界肯定，而且这个研究也救了很多的患者，因为饮水的品质改善，然后不要再服用使用地下水，马上五角病就消失，这也是为什么五角病慢慢从台湾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第二个它最重大的研究是在于分子流行病学，过去传统的流行病学并没有探讨基因形态对疾病的影响。那陈建仁教授在 B 型肝炎，包括病毒的基因型以及宿主的基因型，甚至病毒的这些浓度的研究，在我们已经有疫苗可以打，但是还是有一些得到慢性 B 型肝炎的人，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应不应该治疗？那他的研究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指引，而且也受到全世界的肯定。第三个是在癌症的流行病学，以及在特别是在头颈部癌症、鼻咽癌跟胃癌，那这一部分我是有参与其中。那特别是在幽门螺旋杆菌筛检跟预防胃癌，这个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而且也真的造福台湾跟跟台湾相似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癌症的患者，而且这些成就是没有种族没有国籍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些限制，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得到美国国家科学院是这么一个高的荣誉？ 是。那院长，你觉得他是个爱钱的人吗？你的了解？ 哦，我的了解，这个好像颠覆我的认知。他讲的应该不是，假如他爱钱，他就不会放弃他副总统两三千万的这些钱，他回到中研院做他爱做的研究。我想这个真的，这个完全颠覆我的认知。 好好好，你今天站出来替他讲话，完全就觉得说外界的公平太不公平的，对了。 对，我觉得是很单纯，就是我不忍心看到一个台湾这么样一个，至少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典范，或是一个，我觉得台湾不应该是这样，而且政治的恶斗不应该是以人格的抹杀。而且因为我相信陈教授或陈院士或是像我们的陈院长，他自己是相当低调，他也不会去自己跳出来去回。 是，那你帮他站出来帮他讲话，这也要勇气，你也很容易被人家抹绿呢。 我觉得科学或是这些善其实是没有就像病毒它是没有种族性别党派，我想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换政治化。台湾很容易就因为这个立场不同，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就抹黑对方，这个不是一个正常从事政治工作的方式，应该是要跟民众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主张，可以帮助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借由抹黑对方来提升自己。 是啊，你站出来，现在有没有人出来骂你？ 我是不会，因为我讲的都是实话嘛，而且这些都是有证据可以验证，包括他们提出来说，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大学医学院跟校本部已经做过很深的调查，也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些讯息你只要没有讲，他在网络上或是透过这些耳语，其实是很容易机会成事。 所以你说那些论文嘛，不是抄袭嘛？ 哦，那个完全不是抄袭。其实在那篇论文他是共同指导者。我看到网络有一些写的非常离谱，其实那个很清楚是这样子。这一个年轻的主治医师所有的资料都是他自己的。 他是在那个我们在论文的前言里面，他前言一定写过去人家做过什么样的研究，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一篇研究？他大量引用了一个作者，但是他没有标示在他的参考资料里面，而这一个他在 review 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些学术杂志会送两个到三个的 review， 就是看他这篇文章科学还有他的科学的成分够不够，或者是他的写作是不是符合。那刚好其中一个 reviewer 就是他大量引用的这个人，所以他就向那个杂志的主编说他抄袭，他没有好好的引用。那后来为什么这个杂志的主编会接受这篇文章？因为他把这个讯息给这个作者以后，他们有去正式的引用，那这个reviewer 后来他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所以这个完全跟抄袭或是造假完全没有学术伦理的问题。 是，你看外界，你敢美讲伊是台湾上大买的米糖的时阵，内心有没有觉得很痛苦、很离谱？ 没有，这个就是我很难过的地方。为什么？什么时候？过去常常有人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可是我们的政治人物角都是靠这样子抹黑对方、打击，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人格的毁灭啊。那我不希望这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让这些做坏的人他可以得到奖赏，但是做好的人他没有一个正面的肯定哈，这个是为什么我愿意站出来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此风不可长而且特别是现在在网络或是在社群网站这个讯息流通很，只要没有及时的澄清，可能就会积灰成市，这个就是我很担心，而且我愿意冒着被抹绿的一个风险 。非常感谢院长这个有这么大的勇气正直的站出来齁。一定多谢你。 谢谢谢谢。 好，谢谢。好，那么大家刚刚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连线的台大医院的院长齁，他的这个国际上的三大学术成就救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呢，伊嘛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也嘛不是一个爱面，而且是非常低调的人。好，那我想请教任俊兄，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攻击，你觉得这个陈建仁真的这个被赵康笑死了吗？ 我真的必须讲哈，这些所谓的批评跟抨击，我不认为会真正去影响陈建仁在学术上面，尤其国际对他的认可跟肯定。你看到这一两年里面，这尤其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一直在抨击什么论文啊或什么很多东西啊，骂得很凶的，骂得很大声的，本身都没在谈的啦。就是他根本也没有做过这些学术。 本身都没在 谈。没谈嘛，他也没去写过论文啊，很多自己都说好，我也写过。 不怕被比较。 没拿你自己那个要拿出来批评抨击了，就自己的都锁得要死，然后就拼命的。所以你看去年台湾这一整年其实都活在什么你知道，就是不读书的骂读书的啦。 不 讲白了一点就是这样嘛。你今天问范老师说，你叫一个国中毕业来说，范老师你的论文写的哪边有问题，范老师有没有给他功。我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象，可是在台湾它就是真实的发生。那我真的必须讲，其实我遇到很多学术界的朋友，很多的老师，他们对这些现象是非常灰心的。因为他一辈子努力的去做一个学术的一个事情，结果你说好，他真的说有一个瑕疵，他可以修正可以改正的，结果被你们羞辱成这个就叫做抄。 是， 那是对，你知道我很多那个老师他就觉得说我做什么研究啊，我做研究被你们这些不懂的搞得好像我真的有问题。所以我今天就回来看，就说陈建仁现在接任一个行政院院长的位置，对多数的国人来讲，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他真的为国家拿出什么政策，跟你做出的什么事情。但你不断的拿这个事情来谈，不断的来讲，好像这样子弄到他就是没有这个资格。我讲说笑死了，你觉得国际上面哪一个人会觉得就说，你们今天台湾讲的好棒哦，哇，他就是很糟糕。不会啦， 你台湾看台大医院的院长安尼卡出来，你会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哈？ 当然啦、我本来就知道陈建仁的国际上面的学术地位啊，他是就前几名的人。 那我觉得台湾拥有这样、 欸、他看不下去，我是说台大医院的院长啊， 对， 他看不下去。 对，台大医院院长，我觉得也让人心疼。为什么？嗯、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在台湾社会算是顶尖的这些人、嗯，他们一定都知道说，我们台湾要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优秀的人，其实不容易啦、嗯，就是很久才会出现一个啦。可是被在野党用同样的手法不断的复制、嗯，你看翁启惠有多惨、嗯嗯，何大一。倒不倒霉，可不可怜？宇昌案、嗯，然后现在是陈建仁，就他们三个在对台湾的意义和贡献，嗯、就谁能比嘛？嗯可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影响到其他往后的这些在学术界的、在各行各业的那些顶尖优秀者，他们也会心寒啊？啊，不行啊！我只要一旦碰到政治，你看，嗯，你看翁启惠， 陈建仁看后还是东东锦看后啊？ 这能比吗？ 啊，不然为什么他去抱东东锦，然后送他酒？ 同舟计划，正式启动。 就是、国民党，你们可不可以稍微有一些分寸啊？就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台湾这件事情比任何政党都来得重要？嗯，你们今天用这种东西去打陈建仁，你担不担心说？往后真的没有人才愿意帮台湾来贡献，嗯，然后大家就一起沉沦，变成哇，中东锦好赞哦，好优秀，我们一定要跟他当好朋友，送他酒，嗯，就是台湾的价值到底为什么会被国民党拉下这么低的层次？ 是 说这个才是国民党应该要好好去反省的啦，嗯、不可以这样子啦，欸、是有是非的啦、嗯，道德是有高低层次的啦。 郭委员，你头听到啊、台大吴明贤院长安尼讲，你有什么感受、 啊？我觉得吴明贤吴院长就代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嗯嗯、所以说不怕被抹绿哈，他愿意出来相挺陈建。我觉得吴明贤吴院长就代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嗯嗯、所以说不怕被抹绿他愿意出来相挺陈建仁、嗯、可是陈建仁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可以看得到有几个面向大家去提出质疑。第一个所谓的戒调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嗯、这个戒调合不合理，我从中研院的这个网站当中调出来，这从民国96年就已经有戒掉的要点了、嗯嗯嗯、所以这不是因人而设事啊，这是非常清楚啊。那、嗯、另外一个部分呢，你去看看、欸、大家在想说那陈建仁为什么会被这个戒掉、嗯、我也调出中研院的110年的第一次的院务会议的会议资料当中，他是用第七款，也是不限年龄、嗯、因为赵少康在质疑他的年龄，这不限年龄，而且聘期是五年，这写得非常清楚， 聘五年哦， 对，聘是五年， 所以五年满了他也就没有了， 对，五年满又不要继续，当然是看那个中研院内部的讨论，院务会的讨论、啊，而且他们还说那个陈建仁坐领高薪，陈建仁他在这个受骗期间还发表了三篇的期刊论文呢、欸，哦，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那个院长所讲的有关于生的问题哈，五角病的问题，他也持续性的在做一些研究，所以再加上说他是不是爱钱的人啊？我跟你讲，跟大家报告，中研院的薪水多少钱？49万、欸、啊，行政院长的薪水多少钱？32万哎、欸，哦、oh. ，那这另外，他做一个信徒，他每次常常在奉献给教会的，不计其数。 一共打各位官， 他打各位官级啊，都没用瞻仰， 我 都没用瞻仰。所以说，陈建仁基本上是值得被检验的一个对象，只是啊。